第八呢叫做淨土緣，第九呢叫做淨智緣，第十呢叫做淨覺緣。咁除咗第十土階回向呢個意義理論之外，咁以下一段文就仲包括呢十種嘅大緣嘅心緣。咁現在我哋今日所念呢一段文，屬於第十種緣中嘅初一緣，就叫做受持緣啦。咁初四句，佢話我為菩提修行時，佢一切眾生淨宿明，不常得出家修正界，無牽就無破，無垢無破就無牽鬧。咁啊，呢四句呢就係、是、正正式式呢受持緣。咁啊，下嗰四句呢就係、是、屬於呢隨順眾生緣啦。咁我為菩提修行時，就係、是、我最初發心，我為著成就菩提，我為著想成佛，咁我就要修行啦。佢話我為菩提修行時，佢一切最終就成宿命啊。咁啊，宿命咧就係、是、宿命通，就等於話咧，我哋知得過去。咁我哋通常講咧，冇一個人能夠知道過去嘅喎。如果能夠知道過去咧，都係一件好事啊！等於話佢開悟啦，即係少咗一層障礙隔住，我哋能夠知得我哋從前咧做過乜嘢事。咁呢啲就叫做宿命通。咁啊，現在話我發生修行菩提嘅時候，我在一切嘅知趣之中啊，知趣咁啊，即係包括六道。如果我哋做善業，咁啊，生到呢個天上人間，你就享福啦。若是話我哋做到呢個惡業，做到呢個罪業啊，咁就地獄、惡鬼、畜生，咁啊三途裏面咧受苦啦。咁我哋知得善因係善果，我哋亦都知得惡因係得到呢個惡果，所以我哋發心修行菩提之時啊，我哋就唔敢放人，等於話咧唔敢修呢、這個惡業啊，唔敢做呢個惡業，就要修行呢個善法。同時我哋要發願啊，我哋要知得我哋畜生啊，曾經咧響邊一度受過苦。咁我哋知得自己曾經響邊一度受過苦啊！咁我哋從今就唔敢放人，就唔敢咧再響呢個欲境裏邊咧多所貪求。咁就叫做一切退終受生之時，我哋要發願咧成就呢個宿命，知得我哋從前咧作乜嘢嘅事，所以感到今生咧受乜嘢嘅果報，知道自己有所警惕。要常修善法，他说常得出家修正界。那我们也都发现常常有机会出家，也都出家之后持这个清净界，那十大愿王，那最后呢他都要发现那自己有机会出家。咁可見出家咧係一件咧好大善根嘅事。出家咧就唔係話一件咧，好似即係唔見得光啊，或者好似好可憐啊，或者好似咧出家咧好消沉壯志咁啊。其實呢，通通都係邪知邪解啊，都係唔正常啊。都知道出家是一件好稀有的事，就是别人做不到，但是我呢能够做到了。别人都认为呢是最艰难的，但是我总算克服了。别人呢出家好像面目无光啊，好像这个好寒酸咁啊， 但我能够出家呢，就表示我是一个大丈夫。所以说出家者不是普通的人做得到，即使是王侯将相亦都不容易做得到，一定要肃真，有这样的善根，有这样的心愿，你才可以出家。就不是说普普通通的人剃光个头就出家啦，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啊。出家啦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啊。咁就法师话，有人问啦，法师啊，咁出家有啲乜嘢辛苦？系出家辛苦嘅事多啊。我哋做小和尚三点钟啊，就要突起身上殿啦。咁啊，你哋三点钟就瞓到啦吓，都唔知去咗边度啊。有些人三点钟都未上床，未上床啊，吓唔系未上床，一下噏快啲吓，三点钟啊都仲未行翻屋企啊。唔单话未上床啊，佢都唔知仲去咗边一度添。咁啊，我哋已经咧起身啦，所谓去用功啊，去修行啊，啊，咁啊在家人，总之有钱就乜都得噶啦，总之合法在法律许可之下。你就可以做啊，可以飲，可以食，可以跳啊，亦都可以睇。但我哋呢唔睇得，唔跳得，唔飲得，唔食得，佢就冇样得啊。咁呢样嘢你哋都要佩服我哋啦。啊，你都要佩服我哋啦。啊，咁你哋总之合法嘅，有钱就得啦，政府承认嘅，唔犯法嘅，你哋就可以做。但我哋都在呢个人情法律许可的，我哋都不能做啊！咁就话系唔系一件好辛苦，系一件好艰难嘅事啦？啊，咁啊，等我出咗家之后，唔系话咁混混沌沌咁啊，就过一日喎。如果咁咧，就冇乜嘅大意思啊！咁啊，我哋学法师咧，真系啊，起码要读个十年。呢十年之内啊，你仲要沉沉静静咁啊，系一心一意咁样嘅学。起码有十年以上你才可以站稳，然后还要进修，一方面是实用，一方面还要自己去进修，一生的光阴就是在自己这个刻苦的生活，以共尽自己的能力去宣扬为人演讲，就将一生的光阴就去了。咁但呢件事嘅普通人做唔做得到呢？当然係唔容易做得到啊！咁所以出家呢係一件最伟大嘅事，出家呢係一件最难得嘅事啊！咁出家呢係一件最光彩嘅事，出家呢係一件最大心愿最有志向嘅事，所以佢就要发现我常常得到要出家啊，咁啊，所以古德啊，亦都常常咧有赞呢个出家嘅好处。咁啊，即使咧清朝啊，有好几个皇帝咧，佢都话出家好啊，连佢都话出家咧系一件好事。咁啊，说明啊，若是能够一子出家。咁啊，當然你要修道啦，你要好好地用功啊，你要好好地自己咧，所謂自己修養，亦都咧學法咧去弘揚。的確係一子出家可以超九族啊，唔係一件啦嚇，好容易嘅事。咁啊，雖然出家，咁啊亦都有出家之實啊，就唔好啊，淨係有呢個出家之名。咁啊，所以根治咧。就话要修正戒，咁啊，凡系出家者就一定要受过三坛大戒，呢个系中国佛教嘅传统家风。第一就要受呢个沙弥戒啊，嗱咁啊受沙弥戒咧就可以咧年纪细啲都得，成年以后更好。但系如果受呢个比丘戒咧，就一定要成年啊。咁啊，成年就冇谱啦。嗱，咁啊，香港 好像二十一歲佢就合法成年，即係在法律上佢有權咧簽字嘅。啊，在呢個文件裏邊咧，佢唔使父母監督，佢自己有權獨立。等於話佢即使做咗壞事咧，佢都有咁樣嘅權力啊，係接受呢個法律嘅裁判，唔需要佢呢個監護人咧同佢負責任嘅。咁啊，廿一歲啦。嗱，咁啊，喺美國當初係二十，現在呢就改為十八歲啦。嗱，咁啊，現在唔論呢個國家嘅制度點樣，總之你在邊一個國家出家，就要照邊一個國家嗰種成年啊合法嘅年齡係法律承認嘅，咁啊先至可以出家。如果唔係咧，都唔可以出家。咁啊，再其次咧，仲要父母許可，就唔係話偷偷摸摸出家噶。一定要合法年齡，仲要父母許可，咁然後出家先至可以咧接受你受呢個比丘戒。咁啊，菩薩戒咧就好啲，菩薩戒咧就唔論呢個年紀，亦都唔論呢個人，以及畜生或者黃門奴婢都可以，但係有一個條件。你一定要懂呢個法師語，你就畜生都得，都可以受菩薩戒。但係唯一個條件就要咧，你懂得呢個法師嘅説話。咁啊，法師講嘅第一條，佢就乜嘢戒？咁如果你都唔法師講乜你都唔識啊，咁你點得戒咧？所以畜生都可以受戒，受菩薩戒，但係一定要懂法師語，都盡得受戒。但是比丘戒呢就不得，一定是要人，在人之中呢還要六根俱足，或者單一隻眼不能夠受這個比丘戒，或者跛一隻手沒了一隻手不能夠受比丘戒，或者跛一隻腳不能夠受比丘戒，或者沒了個耳仔不能夠受比丘戒。總之你的身體有所殘廢或者欠缺都不能夠受。那為什麼呢？因為比丘咧係弘揚佛法者，佢係代佛宣揚嘅人。咁如果你話有單眼、有跛手、有跛腳，咁啊請你坐上個法座去講經啊！咁人哋一睇咧，啊點解呢個法師跛跛腳噶？點解呢個法師就冇對眼噶？點解呢個法師就跛隻手噶？咁變成咧，佢未曾聽你個法啊，已經對你咧生一種咧唔尊敬心。咁所以凡係受比丘戒，咁咪一定咧就要六根具足啦，眼耳鼻舌身都要正常，唔能夠咧有所虧損，咁啊先至可以咧受呢個比丘戒，正式咧係一個出家人。咁啊，所以現在菩薩佢話就要度眾生，咁啊以乜嘢身份去度眾生最好咧？咁啊，出家啦！啊，佢话个常德出家，咁啊，出家之后我仲要受戒，咁啊，受戒就一定系要持戒咯。咁啊，持戒持到乜嘢嘅程度咧？佢话无垢啊，就无破，就无牵留。咁啊，凡系一个器皿。咁如果係邋遢，你就不能再裝嘅都好嘢食㗎喇。佢邋邋遢遢，你就裝到幾好嘅飲食，人哋都唔食你㗎，因為佢太過邋遢啦。啊，或者呢佢已經穿一個洞，等於話呢係漏水㗎，你就裝得幾多佢都會漏得裝完亦不能用啊。咁就譬如我哋一個出家者受咗戒之後，咁啊個持戒咧要持得清淨啊，冇呢個染污之心，亦都冇呢個破戒嘅事，就等於咧佢就能夠啊由持戒之力故可以發生呢個禅定，呢個智慧啊，就好似一個器皿，佢係物底嘅。不會漏失的，而又清淨乾乾淨淨， 装到任何嘢，人哋都中意食嘅，唔会嫌弃佢咧。原来系污糟邋遢而不用嘅。咁当然呢个器皿咧就叫做无垢，系无破就无玷漏啊，可以任用自如。咁我哋出家者持戒亦系一样啊，你个心无犯戒之垢染，亦都冇呢个破戒嘅行为，咁啊可以生起呢个禅定水啊，生起呢个智慧力，增长一切嘅善法功德，好似一个器皿咧冇玷漏一样，咁你叫做无垢，系无破无玷漏。咁话天龙夜叉、鸠盘叉，乃至人耳、非人等，咁啊涉门菩萨道众生，就包括天龙八部。唔单话一定咧系道人啊，咁啊亦都咧道呢个天龙八部。不过咧，我哋就以人为主，因为我哋嗰阵时系人，我哋嘅对方亦系人，与我哋所谓拉得上关系嘅，或者系亲属，或者系朋友，或者系普通点头之交，同我哋咧可以扯得上关系嘅就系人。咁所以我哋菩萨发心，既然在呢个人道，你就先度人，咁然后呢就超度天龙八部，以共呢这个鬼神。咁在人道之中，你点样度佢呢？就是讲经说法，同佢讲道理，使佢信因果，使佢知道人命无常，使佢知道呢做这个种种念佛、打坐、修福、修智慧，是一件大功德事，同时发心去做。咁而我哋度鬼、度神咧，咁啊亦都系为佢讲经，亦都系为佢说法，只不过咧呢个形式唔同。就不管度人或是度鬼，都系同佢讲经、同佢说法啦。咁啊，希望呢以佛嘅三宝慈悲力加被，令佢咧改恶从善啊，令佢于呢个恶道中咧而改为退向于呢个善道。佢话即所有一切众生语啊，都悉以知音而说法。咁啊，你虽然系道人，我哋唔好话道鬼啦。咁啊，啲鬼咧懂唔懂我啲话，我都暂时唔研究啊。你就讲人咧，人嘅言语就好多噶噃。确确实实啦，就系、是、我哋中国，唔好话讲外省啦，你就讲系我哋广东嘛，咁我都系广东人啦，标准广东人啊。但系好多广东话我都唔懂，你话讲客家话啦，我都仲可以揣摩呢个心理啦，都仲听得个七七八八。啊，你话讲潮州话，我真系一句都唔懂啦，我都唔知佢讲乜啦，真系我半句都听唔出啊。咁啊，呢啲就属于咧呢个语言嘅隔碍，亦系障碍呢个文化咧嘅工作。咁啊，仲有其他嗰啲咧，略为咧稍为咧冇潮，因为潮州话呢个完全咧，即系同嗰啲话都唔同噶啦，冇得谂噶。咁啊，客家话不过系歪啲咁多嘅啫，同呢个标准广东话即系稍为歪啲咁多。你仲可以咧个心理上咧可以捉摸佢个用神啦，你问佢系乜嘢啦，你已经个目标好鲜明啦，然后佢个答复点样咧，你仲可以捉摸得到，但系唯有潮州话就好难捉摸。咁啊，退而思其一，咁啊，退一步咧，好似四一话嗰啲阿伯讲四一话，啲又系好难懂嘅。咁啊，但系难之中咧，啲有阵时咧都仲可以听得多少，不过咧就要好费精神啊，你先至咧啊度得个通啊。咁啊咧就系、是、在我哋广东一个地方，都已经上咗咁多嘅语言嘅障碍啦，何况我哋全中国有几十个省，咁啊每一个省都有个乡村嘅土话，咁啊当然咧文化啦系一个大问题。嗱，好似我。咁啊，你话新加坡 去馬來西亞，廣東人多嘛，咁我都仲可以分行一時。好多人請我去台灣講經咧，我就冇咗負。我始終咧冇答應過。好多好多人請我去台灣講經，真係嘅。如果我要去咧，十幾年前我就去啦，但係我冇咁嘅膽量。點解咧？你話講幾句普通話，咁啊當然百分之百冇問題。如果你講標準廣東國語咧，我百分之百聽得懂。咁我本人當年咧亦都同好多外省法師咧做翻譯嘅，佢做講經，我做翻譯，都自認咧可以應付，唔會咧將佢呢個意思咧講咗第二樣。但係你話如果讀起嗰啲字，你講緊要讀啊嘛，咁呢部大佛頂如來密經修正了如知菩薩萬行手嚴明經如是我聞，你讀國語音就讀唔識，冇法子讀嘅。冇法子讀噶，咁啊，所以我咧就係佢哋言慳一句，冇法子咧去台灣講經，因為多部分都係外省人，一係咧就台灣本土人，廣東人咧係少之又少啦。在整個人口嚟統計咧，廣東人所佔有限，所以呢樣嘢就係我個人咧自認咧係為真係咧最遺憾嘅地方。其實我去台灣講經的機會呢是很多很多，我家下都仲得，如果我肯去都仲大把人請，但是我因為這個語言的問題就將自己呢隔礙了，阻止了，這個是我講經說法這方面呢是一個最大的遺憾。所以菩薩的度眾生，所有一切的眾生語，无论他是中国人、外国人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，他的文字不同，语音不同，这个音韵不同，但是菩萨都要发现得到这个语言陀罗尼，即是得到这个语言上是没有障碍的，他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他都識講任何一個地方的話，所以佛啊，常常說法，所謂一音說法啊，二類等解，而且各國人呢都聽到啊，好似同他自己講一樣，好似家下我哋有一百個人聽經咁算就算啦，一百個人呢，不管來自邊一方，以共佢呢個根性咧係大根性，抑或係蠢嘅根性。这个没问题，但是坐响市过的人呢都听佛讲经啊，听得好有味道，好似佛呢是专门为自己一个人讲，其他没关系的。那这些就是佛呢得到这个语言陀罗尼，所谓一音说法呢，二类即是不同的种类呢是平等了解，大根者闻到佛呢今天真的好了。同我講嗰啲都好似無障提壺啊！咁如果我係最笨嘅，我係最蠢嘅，你講深啲我都唔識噶啦。佢一聽到啊，佛真係好，講得啦、又唔係好深啊，我自己笨啊，佢講得咧好明白，好顯淺啊，十足十咧係為我一個人而講啊。咁總言之，在座咧善根嘅或者咧係頓根嘅冇問題。人人聽到佛呢都好似專一啦，為佢自己一個人而講啦。咁呢種呢就叫做語言陀羅尼啊。所以話所有一切嘅眾生語就識語之音都語言說法啦。即係用啊，好似係佢當地咁樣嘅語言來到呢同佢說法。就等於話，任何一類嘅眾生聽到菩薩講經，或者聽到佛說法，個個都認為咧，同佢自己啊嗰種嘅身份，以共呢個了解嘅能力為出發點。總之唔會話咧，點解講咗成日我都唔知佢講乜喎？奉旨冇呢啲咁樣嘅問題發生。咁就叫做所有一切眾生語啊，即 以知音而说法，咁啊说明咧菩萨啦，度众生咧，亦都有佢个条件啊。所以我哋要出家六时戒，咁就叫做系主持嘅作法。你受咗戒啦，唔能够犯戒啦，咁啊停止啦。咁啊停止唔做，咁样啊叫做时戒。如果你一做亲咧，就叫做犯戒。咁啊，现在呢个天龙、夜叉、天贪婆，乃至人与非人等，所有一切众生语啊，足以知音而说法，就系、是、菩萨慈悲啦，度众生啊。咁就叫做作持，作者做啊，你常常咁样做，度众生以呢个一音说法，二类等解，你时时咁样做。去度众生咧，咁就叫做持戒，就叫做作持。咁啊，如果你唔系咁样做，你又唔度众生，做个自私自利汉啦，咁啊叫做停止啦。你冇做呢个度众生嘅事咧，咁就叫做犯戒。啊，咁啊，所以小乘律只系一条，就叫做止停止，唔好做就叫做持戒。如果你受咗戒之后，你一做亲。咁就叫做犯戒，叫做以持就作法。大乘菩萨就多咗一条，叫做作就叫做持。度众生多一切善法，你就叫做持戒。如果你唔咁样做咧，就叫做犯戒啦。所以叫做作即系做，名为叫做持戒。如果你唔做停止咧，就变成犯戒。咁啊，今晚咧讲到呢次时间已经到啦，咁啊向下问声。回一下星期五，各位善信，各位居士，咁啊，今晚我哋继续讲普贤菩萨行愿品。咁啊，经文啊就系勤修清净波罗蜜，行不忘失菩提心。咁滅除障垢無有餘，一切妙行皆成就。依諸惑業及魔境，世間道中得解脫。由蓮花不著水，亦如日月不自空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就係講修行二類緣，就係講我哋學普賢菩薩行嘅人啊。就是要修行这个自利和利他两个大愿，他勤修清净波罗蜜。因为我这两天有些伤风，我这个 voice 即是我的声音是麻麻地的，希望各位要真的要动起个耳朵听，不是怕着恐怕听不清楚。勤修啊，就是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呢，就是要很勤力去修行，很勤力地来到去精进修行这个清清净净的波罗蜜。我们一个学佛的人，其实呢你想成功啊，即是说你的道心你想精进呢，不是说很难，但是最紧要呢就要不忧不惧啊，所谓连连密密地要自己呢不要放人，不要呢懈怠啊，咁要勤勤力力咁去修，咁你嘅道心呢就可以增长。咁我哋勤学法门，假如我哋未曾成就啊，我哋要必定要勤力去修习，要令佢呢成就，咁就叫做勤修。咁所谓清净呢，咁如果修行都有邪修啊，有正修噶喎。我哋平常嘅人呢，就有呢个五 頓止，好似貪啊、嗔啊、慢啊、共高啊、嫉妒啊，咁啊呢啲個煩惱咧，就可以講係一般人都有噶啦，只係輕重唔同。但係呢個邪見咧，就唔係個個有。咁啊，邪見啊，就一定就要你遇到嗰啲邪師，你入咗呢個邪教，咁你所聽嘅、所學嘅係嗰啲唔正常、唔合理嘅教法，咁然後你先至產生起呢個邪見。咁如果我哋依呢個邪見去行啊，就唔係叫做清淨。咁我哋如果依呢個清淨嘅佛法去修啊，就名為叫做清淨嘅修行。咁波羅蜜，咁中國話叫做道比岸啊，咁譯名咧叫做自究竟，就係我修行嗰啲嘅自法門啊，已經啊修行到呢個究竟處啦，咁啊名為叫做自究竟。咁我哋每修一種嘅行門，能夠修到成就啊，修到圓滿，就名為叫做波羅蜜，即係到達彼岸。咁若是我哋所修嘅行門未曾究竟圓滿，都不明啊，叫做波羅蜜。咁菩薩修波羅蜜，通常講咧就有十種。咁我哋菩薩修行波羅蜜修十種啊，目的係為乜呢？咁就係對治啊，有呢個十種嘅煩惱啊，即係有十種嘅我見嘅執著。嗱，例如我哋布施。咁我哋为呢个事干啊，将我哋自己辛辛苦苦得翻嚟嘅钱，要去布施俾人哋咧，就系、是、对住我哋嘅贪心啊。咁而布施呢方面，亦有两种嘅境界。嗱，例如对呢个布施嘅对象啊，对呢个贫苦啊，或者嗰啲残废嘅。或者嗰啲鳏寡孤獨嘅無依無靠嘅，咁啊係一件好大嘅功德事。咁啊又或者啊，咁啊你供養佛、法僧、三寶，所謂人天嘅福田，咁啊亦係一件咧大功德事。咁啊以呢個小小嘅財力，嚟到布施同一切众生结缘啊，咁就名为咧，佢哋布施就可以对治我哋呢个贪贪烦恼，咁啊持戒就可以对治呢个违犯，违犯咧就即时啊系犯戒，咁啊如果我哋一心持戒，咁啊最起码。持个五戒啦，所谓唔杀生、唔偷盗、唔奸淫、唔妄语、唔饮酒，咁其实呢五条戒啦，你都唔好睇佢啦，好容易啊！实在真正啊，能够做到嘅人啊，亦都唔容易啊！如果你真系能够持五戒、持得清净，咁保险，即系肯定。你可以得翻呢个人生，即系你唔犯呢五条戒，咁你持戒清净啊，就可以对治我哋呢个犯戒嘅心理。今日我哋修呢个忍辱行，就系对治呢个嗔恨。每一个人咧都有嗔恨，只系不过呢个轻重唔同。如果呢个人冇嗔恨啊，都系一件大功德事。呢、这个人咧最好修养，可是咧讲系容易啊，真系能够做到嘅咧，亦都 唔系一件好容易嘅事，只不过或者呢个人咧略为修养好啲，佢就嗔恨心冇咁大。咁如果呢个修养差嘅人咧，咁啊呢种嘅嗔恨啊，嗰啲坏脾气啊，可以在任何场所、任何嘅场合、时间啊，佢都可以生起嚟。咁啊，而个佛咧就教我哋修呢个忍辱行，就系、是、对治我哋呢个嗔恨心。咁啊，精进啊，就系、是、度我哋呢个懈怠嘅烦恼。咁啊，你唔好话懈怠，系一件好轻嘅事情啊。实际上懈怠啊，亦系一件上道嘅大恩缘。如果论呢个行为呢方面，而呢个菩萨戒里边讲，佢话你唔好睇住呢个小小个过失，以为咧好似无伤大雅，其实积呢个小罪啊，就成为大罪啊。所以佢用一个譬喻啊，佢话水的微微都渐形大气啊。你唔好睇见个水喉，你啊粘到个好紧噶啦，但系有谁知里边嗰一块胶啦，可能日子耐啦，变成滑滑地嘅，就扭紧都好啦，佢都系松嘅。咁啊，佢又久唔久滴一滴，久唔久滴一滴，你唔好睇小佢嗰一滴啊，积少成多啊！你如果俾一两个钟头，用一个唔漏底嘅盆，你盛住佢啊！两三个钟头之后都变成一盆水啊！咁所以我哋一个人咧学到咧呢、这个精进亦系一样，我哋公事之余，你唔好睇小话，好似三两分钟啊，或者咧三几个字啊，或者咧半个钟头，本来就好少嘅啫，你稍微咧随便啊行两下，或者动两动咧。都费你半个钟头噶啦，可是你就要争取利用呢半个钟头。假如你每一日啊有半个钟头唔休息，咁样咧去研究啊，或者个修道啊，咁啊积少成多啦，你就成为精进。咁啊，所以我哋精进啊，就系对住我哋呢个懈怠。我哋如果时时刻刻啊，都系咁样放日。以为呢、哎、今日都过咗个仲有半个钟头，算啦咁。实际你一日变咗半个钟头，日日懈怠半个钟头啊，咁你一年落嚟呢，你就唔知懈怠啊几多个钟头啦。咁所以精进心就系对治我哋嘅懈怠。咁禅定啊。就是对治我们的善念。那我们如果这个人平时这个心是善念的，就是想东想西，他特别呢敏感，或者他这个思想呢特别的灵活，他很难以的静下来。那我们应该、啊、要常常修习这个禅定、啊、即是打坐。咁你可以学人咧打坐，当你工作之余，咁如果你认为有半个钟头咧系冇事做噶啦，你就坐半个钟头啊。呢半个钟头如果你坐得好，你就一心喺度念佛啦。呢半个钟头啊，从呢个外表嚟睇，你呢个身体啊可以咧补充你嘅精力。回复你的精神。咁啊，从我哋呢个道心嚟讲啊，呢半个钟头咧就可以啊，使你呢个功夫咧有所增进。所以禅定就道呢个善念啦。咁啊，智慧就道呢个愚痴。咁啊，呢个愚痴咧都唔一定话咧啊，话呢个人好似好笨、好蠢。唔一定代表呢方面，冇错。如果话呢个人好笨嘅，你可以话佢系愚痴， 其實呢種疑思咧都唔係咩大過，只不過個反應差啲啫，冇咁靈活啫。但係呢個疑思最弊嘅啦，就係、是、啊，佢邪知邪見，就話不信因果啊，不明呢個事理。咁啊，呢種嘅疑思咧，就一定要用佛嘅智慧，先至可以道天，説明一切法是從因而生，咁啊説明一切嘅事物唔能夠離得開呢個因果，咁啊以呢個因果嘅妙理啊來到啦，咁啊到咗佢呢種邪知邪見啊，脫無因果嘅心理，咁啊方便就係道呢個執著。咁有啲人咧就好固執嘅。本來咧，我哋每一件事，一個循善一個軌道去做咧，本來咧係啱嘅。嗱，咁啊，例如我哋叢林裏邊啊，咁啊兩旁點啊，應該肯定咧就冇得馬夫噶啦，冇馬夫嘅，即係一年360日都冇得馬夫嘅。總之朝頭早未天光以前，下午4點以前，你一定要上早點，一定要上晚點，可以講咧係冇得延容噶。咁啊，但係有陣時咧，佢就延容噶喎。咁咩時候咧？好似打前七。咁啊，全體法師同參。師友上至方丈，下至侍者，朝頭早嗰一支香啊，都係最重要嘅。俗於咧叫做早板香啊。咁啊，呢個早貨呢一支香啊，都係第一支香最重要，所以冇人上點嘅。全部啊都係坐香。咁啊，呢種咁嘅情況之下。咁啊，呢個早點呢個晚點咧，佢就要方便啲，只係幾個熱眾師傅啊，4個或者5個，咁啊，佢哋呢4、5個人咧負責去打個皈依，咁啊捉下韋陀，捉下騎啦，咁啊算啦。天堂裏邊啊，所謂呢個大野紅爐啊，呢、這個智慧火啊，都仲係響時用緊功。咁啊，呢種咧就係、是、叫做方便法門，就可以度咗呢種嘅執著。但係咧，方便啊，唔能夠隨便開喎。所以有句話：方便就出下流啊！如果過分嘅方便咧，越係咧唔得嘅。只不過咧睇情形。咁啊，佛要個行菩薩道。用講經說法嘅，咁啊用種種嘅方便嘅技巧，就來到咧破咗呢個固執嘛，名為叫做方便咧治呢個執著。咁啊大願就可以度呢個狹裂啦。咁啊人都有一種自私心嘅，亦都可以講咧與生俱來，只不過咧呢、這個多少。及唔同，即係輕重嘅不同。任何一個人咧，都有啊，佢呢個所謂嘅狹窄嘅心腸。咁啊，但我哋一個行菩薩道嘅人咧，就唔應該有啦。當然呢種煩惱咧係與生俱來，但我哋盡量學，我哋明白之後，我哋盡量學所謂以呢個大願啊。就嚟到做咗呢個狹裂嗰種嘅心願，每一件事情要以呢個大眾為出發點，我哋每一種嘅動作都要啊自利，亦都要利他。咁啊，若要話大力，就可以度呢個懦弱嘅人啦。咁啊，菩薩以。这个大威德的力量 可以对治自己以及任何一切人那种懦弱的心理。最后一种呢，就是智慧，大智慧，就是度这个无明烦恼。那么以上的十种妙法，那么每一法都修到圆满，就名为叫做波罗蜜，可以遍能利益一切众生。那么虽然讲呢，就是讲完了很轻松了，可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的呢，就不是一件容易事。所以我们就要学，所谓要常随佛学，要常常发心呢，咁样去学，咁自己系咁样学，亦都系咁样咧去教化人哋。佢话行不忘失就菩提心啊，行就行常，唔会忘失咗我哋一念个菩提心。咁乜嘢叫做菩提心呢？所谓啊，难忍嘅能忍，难行的我能行，难修的我能修。好像我们从前我的老师，即是我的亲教师，海仁老法师，现在就三十几度热，相信是人呢都常常出汗的，包括我在内都最怕热的。但是他老人家虽然这样的大热天时他再生，当他当年未曾身体衰弱不能够跪低之前，他每日都要拜四百至五百拜佛。那么这一种个恒心的毅力，他始终都不会忘记啊，日日都是这样行，日日都是这样做。所以他就行不忘失了。